都黐乾滯嘅。 哎呀，原來佢冇人可有力嗰種味道嘅。我哋一路作為一個觀眾聽翻嚟嘅，都話覺得哇好大 力 雞， 係啊， 然後練就咗一番成就武功啊嗰啲，原來仲有另外一隻手嘅， 都有你哋講嗰啲嘅， 係 不過更又多咗一隻手嘅啫， 係 啦，係啦，咁嗰個就有一個印象，其他就完全冇印象冇理到，因為點解咧？佢哋嗰啲前輩咧，其實都當我哋都唔係嘢嘅，我諗佢都唔會理我哋，不放在眼內，咁所以我亦都冇受到一啲乜嘢特別嘅唔好嘅感覺咯，冇。 就喺個 EYT 啦，就長時間噶咯，變咗。 唔係中途係咁樣嘅，做啦就麻麻地啦嚇，放下假啦。咁有一次就放假，自己去旅遊，去咗馬來西亞嘅好似係。咁就好多個當地嗰啲鄉親父老啊，咁啊出嚟食飯啊，傾偈啊咁。咁佢哋就興高采烈就講電視台啊、電城啊咁，又講邊個演員啊，那個演員。咁其中一個俾我印象深刻咧，咁佢哋咧就係講盧海鵬，男人嚟嘅，好幾個男人。一講到佢咧，佢哋好開心，同埋好欣賞佢。係啊，好笑啊，做得好好啊，又乜又扮嘢乜乜。咁我嗰時諗，哦，原來咁嘅，你真心付出過，而你真係努力，而你係做得好嘅話咧。唔一定要做乜嘢角色，你唔好太介懷，係有人欣賞你嘅喎。即係又去翻我即係初衷啦。有人欣賞嘅喎，又亦都帶到歡樂俾人嘅喎。咁有咗呢一個嘅概念，好啦，咁於是翻到嚟香港咧，咁啊開翻工咧，佢就派咗套劇。叫蝦仔爹， 哦，就係嗰陣啊， 嗰個嗰段時間嘅嚇。 咁咧，佢原本咧係一個廣告，唔知某個樓宇嘅廣告，就啊，你揾一家人啦，喺嗰度拍啦，即係去玩啊咁之類。但係你俾我角色做戚美珍啊， 阿媽係 大伯，喂，我大佢幾歲啫嘛， 仲要整粒墨咁樣啊， 同埋有副銀色眼鏡啊， 做啊啊呢個叫做賈斯諾嘅 外母。 佢大过我一日噶，呢个我气唔气愤啊？但系后屘谂翻转头，咦？去马来西亚嗰次演出，即系去旅行，感受到原来唔紧要嘅，只要你系好落力或者好有心机，你尽去做咧，人哋系 OK 嘅。咁于是我就喺度谂，好啦。我就如果以前咧，我唔接嘅，我唔做嘅老實。 有得推㗎。 係啊，推啊，我病喎，冇精神啊，唔做啊，唔做。做咩你咪炒我魷魚？我唔理嘅，即係咁咯。OK， 我接你，然後咧我就豁開去啦。好似話齋，我好身材係出名㗎嘛，後生㗎嘛。咁样好啦， 着旗袍啦， 系啦，仲一个好厚嘅棉衲旗袍，根本睇唔到我身材嘅。哎呀，我个样啊，令到我唔靓啦，唯有黐粒大粒墨啊，大眼大好畸形嘅眼镜遮咗我个样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梳条咁嘅喷水池头啦，换言明知系另一个人，你根本你唔知系我，我系做呢个演出呢、這个角色。咁我就咁样去处理呢件事，咁啊点知有时咧就系咁噶啦， 爆咗跟 系啦，你有心再花花不发啦，咁啊嗱，原来咧真系嘅，你只要你真系好努力或者系去做到，咁系有回报或者有反应嘅，咁啊出嚟就反而 OK 喎， 系系 大白鲨咁佢哋又接受到， 非有恩怨不成父子，非有真爱不能同处。总有作拗事，总有吵闹事，拗叫也为名，所以一家之主岂能认输？不顾真理等于无知，虽有骨气时，虽有顶撞时，心中充满着关注。不必认真，不可儿戏，增添人生趣味。 你

lawman 啊， 系啊， 攞你条老命啊嘛， 系 咪、 啊？ 系咪叫 law 系咪 lawman 啊 ？lawman 啊 ？law 啊，系 law 啊，应该 L A W 啊， 系 L A W 啊， 冇记错系啊。 咁啊，有呢啲嘅牌子啦 ，Dress 剪咁样噶嘛， 总之我记得 lawman 攞你条老命咁样啦。总之我记得有个咁啊，有个咁嘅 slogan。 系 咁，但系我系即系我唔系好牌子嘅人嚟嘅。咁啊，即系去到呢排咧就一间再讲啦。你嘅牛仔裤嘅历程系点嘅咧？ 因为我都系小学嘅时候，唔知点解屋企会有牛仔裤，总之阿妈俾条裤你着，你咪着咯。咁但系咧，我经历嘅咧，除咗系有你讲嘅灯芯绒同埋牛仔裤之外咧，其实仲有一种喺屋企着嘅，就系咧。右边脚有个公仔嗰啲咧，啲小朋友系好中意着噶。以前细个， 右边脚有个公仔， 即系冇普通，我唔知点讲。我搵紧啲旧相，其实系有噶。我细个系好多呢啲裤咧，平时喺屋企着软淋淋。 啊、好似我大约知你讲乜啦，大约知你讲乜。 咁然之后永 远咧，右边脚都会。 即係都有個公仔咁樣黐咗喺度，定唔知點樣印咗喺度咁樣啦。咁嗰啲褲我好中意嘅。咁後 嚟即係橡筋褲啊， 嗰類咯，嗰類咯，係啦。即係 佢個 小朋友幾歲？ 係一條橡筋嚟噶嘛，係咪？ 啊，唔係嘅喎，即係我陣間揾俾你睇。咁總之嗰啲褲咧，曾經喺圍村係好出名嘅，即係因為大家都著嘅。咁然後就你講到去街啊嗰啲咧，咁就係牛仔褲。同埋燈芯用啦，咁但係如果講自己自主地，因為以前細個都仲仍然係阿媽買乜你就著乜㗎嘛，咁但係我真係我自主地自己揀嘅呢，就係話說嗰陣呢就有個同學。佢對 fashion 咧就有一定研究，同埋佢成日睇日本雜誌 嘅。即係蘇永康啦、 啊，係啦係啦，有個女仔嘅女仔，有邊位係女仔？ 蘇永康 係蘇，係啦，咁啊蘇永康啦，咁啊有同學叫蘇永康啦，咁咧佢就成日都睇日本嘅 fashion 雜誌，然後咧佢就話呢期興袖布啊，咁咩叫袖布？我好難解釋啊。總之咧就係、是、佢買咗條牛仔褲咧就係、是、袖布嘅牛仔褲，佢嗱呢啲牛仔褲係咁樣嘅紋，嗰啲脈絡係咁樣噶嘛。咁但係咧袖布咧就係、是、嗰種布本身係好似巢巢地咁，但係牛仔布嚟嘅。相對地咧，比起一般正常嘅牛仔褲咧，係軟身少少嘅。咁佢就話買袖布，咁然之後哇好靚喎，佢話靚就靚噶啦。咁跟住我哋咧幾個同學仔咧都一齊要去擁有呢個袖布牛仔褲。咁咧嗰個同學咧就係喺啲日本公司嗰啲地方買嘅，因為屋企有錢啲。咁我哋喺邊度買？我喺川龍街買，喺荃灣川龍街嘅嗰啲咧，有啲檔口嗰啲咧。咁我見到我就拉住阿媽，我就話我要買呢一條。咁嗰條咧就係我人生裏面第一條自己我要求要買嘅牛仔褲，都係窄嘅。我而家諗翻係全部即係完全貼身嗰啲嚟嘅。 咦？如果要數翻起細個著牛仔褲，我諗我第一條牛仔褲都係啲小朋友著嗰啲，但係喺我嗰個年代係好興工人褲喎。 哦， 即係咧個個都要扮到好似而家嗰個叫壞蛋掌門人嗰個 Minions 咁樣，係啦，咁啊全部細路哥冬天嘅時候咧都係著嗰條前面可以扣扮條帶出嚟扣嘅牛仔褲。應該我同我細佬同埋所有表弟咧， 工人褲三五七年有一劑㗎啦， 係啦，全世界都興嗰、那個。咁啊，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就真係自主買，就啱啱提嗰兩條就係喺呢個嘅。唔係喺阿凡所度買歐力，係啦，但係咧，我覺得買嘅時候咧，嗰、那個售貨員仲教我幾樣嘢噶。佢話你買完翻去嘅時候咧，唔好洗喎。 哦，系啊！你知唔知木村咧？佢上咗凡事嘅名人堂噶嘛？佢著牛仔褲，即系每一年都有个选举，就系佢永远都系著牛仔褲最靓嘅一个明星啊嘛！咁佢连续蝉联咗五年之后咧，佢就上咗去嗰个叫做即系总之系，系啦，类似系咁样嗰啲地方啦。跟住咧，啲人访问佢点解你啲牛仔褲咁靓？佢话系因为咧，佢从来啲牛仔褲佢完全唔洗噶。佢就係攞出嚟曬嘅啫，如果洗咗咧就唔靚嘅。 我有聽過呢個嘅説法，因為咧嗰個售貨員咧，即係佢同我講話點解要買一條靚嘅牛仔褲，同一啲可能你街邊幾廿蚊一條嘅牛仔褲個分別在於邊咧？就係在於一條靚嘅牛仔褲，如果你著完之後咧，佢會根據你嘅腳型同埋你嘅肌肉同埋你平時嘅 你 平時嘅活動啊，即係例如可能你左腳係發達啲嘅。行路系大力啲嘅，咁咧佢牛仔褲上面就會根據你嘅日常生活啊、身體體型啊， 肌肉面、肌肉面， 就會發就會發展咗個屬於你自己嘅嗰條獨一無二嘅嗰條嗰個紋喺上面咯，所以就建議你唔好洗。